第22集，宫殿的宫。宫应贤开门见山地说，他的声线低沉，甚至有些压抑。 陈队长，酒吧失火案要结案了。 什么？这么快？查怎么样了？菜碗还有那笔钱。 蔡志伟咬死，一切都是他做的，除了那30万，我们找不到其他的钱了。 你的意思是没有证据证明蔡婉是共犯？ 没有，两人的证词有小的出入，但不足以指证蔡婉，只要他们不承认就没有办法。 可那个女人很可能是害死29个人的凶手之一，你们就这么放过她？ 这个案子上面催得急，蔡婉那头没有任何线索，而蔡志伟这边证据确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队做了合理决定，移交检察院，结案了。 结案了？就这么结案？抓到一个蔡志伟就打算交差了？如果蔡婉也是共犯，却让他逍遥法外，那些受害者 没有办法。我们有程序，有命令，有法律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你不能凭着直觉猜测去诬陷别人。 他的声音透出不甘与愤怒，人一浑身僵硬，头皮阵阵的发麻。他说不清此时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没错，他们不能凭着直觉去诬陷别人，可是万一，万一的万一，蔡婉是共犯呢？就让他这么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可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仁义突然感觉浑身无力，一个字都不再说得出来。他默默地挂了电话。这时屈阳波敲了敲门板，倚靠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。仁义也看着他，脸色非常难看。 思华，我听孙定义说了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。你现在情绪不太好，不适合指挥，留在这儿也没用。不如回趟家吧。 仁义点点头，他走到屈阳波身边，握了握屈阳波的肩膀。 辛苦了。 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？ 仁义径直下了楼，往家里走去。屈阳波说的对，指挥员不能带着情绪上前线，他现在需要冷静。回到家，王阿姨刚刚做好了饭，她意外道： 哎呀，任队长，这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打个电话，我都没做你的饭。 没事，阿姨，不饿。 你等等，我再炒俩菜啊。 任向荣正在看电视，瞥了他一眼。 怎么突然回来了？ 前段时间忙，这不抽空就赶紧回来看看你吗？ 任毅冲着任向荣微微一笑，他现在每踏进一次这个家门，就好像掷一次硬币。他不知道会碰到一个正常的父亲，还是一个病人。幸好今天他爸是正常的。 怎么，中队有事吗？ 都是琐碎的，没什么大事，杨波处理呢。 哦，小区最近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小区这孩子不得了啊，聪明，情商高，像他爸，哼，以后肯定走得高。 是啊。 仁义坐在任向荣旁边，只是这样闲聊几句，他就感觉心绪慢慢平缓了下来。这是家的力量。三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饭，吃完饭王阿姨去收拾了，任向荣跟仁义继续聊中队的事儿。仁义一度有对任向荣倾诉的欲望，他的烦恼，他的愤怒，他的困惑，他的不甘，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说，可他还是忍住了。 毕竟他早已经是个大人了。但任向荣有所察觉。 任毅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 真没有，嗨，就是成天写报告，写得我脑瓜子疼。 哦，我也不喜欢写报告，但你是干部，这是必须的嘛。嗯，呵呵，你呀，知足吧。你们现在写报告还能用电脑，我们早年都是手写的。我宁愿训练一整天，都不愿意一整天写报告。 我也是啊，烦得要命。 哎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给你看看我当年写的报告。 任向荣指了指电视柜。 啊，里面那些纸盒子你拿出来去。 哦，你的宝贝们。 任毅走过去打开电视柜，看着好几个老旧的鞋盒。 爸，哪个？ 不记得了，都拿过来吧。 任毅把几个鞋盒都抱了过来，放在茶几上。任向荣打开了盖子，里面全是有年头的资料，泛着岁月的黄，装了满满的一盒。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份。 你看啊，当年的格式跟现在不太一样，这都是复印件或者草稿，原件在消防局存档了，后来就变成电子的了。 任毅拿起来看了看，嗤笑道： 老人，你这字也太丑了，谁看得懂啊？ 怎么就看不懂？我当年写的报告还被当作范例，让各个中队学习呢。 是你当了大队长之后吧？ 滚！ 任毅又翻开了其他鞋盒子。 我记得这里面还有你的相册。 当打开第三个的时候，里面果然装着几本厚厚的相册。 是啊，你小时候都看过吧？ 任向荣拿起一本相册，随手翻开。 这个照片，哎呀，哪年照的来着？ 任毅看了一眼，是一张任向荣靠在消防车上的照片，看起来似乎比现在的自己还年轻。任毅也拿起一本，慢慢翻看起来。有些照片他小时候看过，有些倒是没什么印象了。当翻到最后一页，塑料膜之间夹着的不是胶片冲洗的照片，而是一张从报纸上裁下来的黑白照片。画面上是一个灰头土脸的消防员，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两人都没有看镜头，显然是一张抓拍，但小孩的半边侧脸依偎在消防员脏兮兮的战斗服上，构成了一幅触动人心灵的画面。 爸，这个是你吧？ 这个。 任向荣拿过照片，仔细看了看，点点头。 哦，是，我想起来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故啊？谁报道的？我怎么没印象？ 上中学的时候，你一直住校。可能你不知道啊，这个事故啊真是太惨了。 怎么？ 任毅又看了看照片，因为拍摄角度、光线和时间久远，旧报纸上的孩子面目并不清晰，但仍然能看出长得很可爱。 你还记得宝生化工厂吗？ 怎么可能不记得？ 他爸爸就是在宝生化工厂爆炸事故时被掩埋在废墟下的，那也是他爸得二等功的救援，他一辈子也不会忘。 我也记得，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得。 任毅拍了拍任向荣的肩膀。 化工厂爆炸事故之后的不到一年时间，我出了这个井。这个小孩家是我，他爸妈和他姐姐都死了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 仁义深深蹙起眉，看着照片里的孩子，心里有些难受。 这孩子很小，六七岁吧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家里也特别有钱，一栋大别墅全烧没了，太惨了，哎， 太可怜了。 结果事后才知道，火是男主人放的。 什么？他爸放的火？ 对。 为什么？ 他爸爸是宝生化工厂所属集团的董事长，化工厂爆炸之后，他一直被调查，集团也面临破产。当时他正在保释期间，听说是受不了压力自杀的。 仁义呆呆地看着那些照片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是一条新的信息，龚应贤发来的。仁义打开信息，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： 谢谢。 仁义眼前顿时浮现出龚应贤俊美而冷淡的面容，但他知道，那个人的内心并不是毫无波澜的。这个案子以这样的方式结束，连他都觉得憋屈和愤怒，亲手办案的龚应贤又岂能甘心？他顿时有些后悔，朝龚应贤发火： 你当时还小，可能没怎么关注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，那可是轰动全国的新闻。这个人叫龚明宇，好像化工厂爆炸死了那么多人，一般人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但孩子是无辜的呀。 仁义的注意力还在短信上，耳朵里偶尔捕捉到的信息令他浑身一僵。 什么？ 啊？ 那个人叫什么？ 龚明宇。应该是叫这个名字，反正姓没错，这个姓比较特别。 仁义浑身发冷，他颤声道： 哪个 宫？ 宫殿的宫。